装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姚洼湖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三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曲呢，进榜5周，来自于一位 rapper 关于爱情的歌曲。这是由坤创作并演唱的《一个女人的心》，代表一首歌，本周第40位。 我不再瘦弱、渺小、幼稚的那棵树，我要为你建造通往五彩斑斓世界的那一条路，画一个圆在不远处。10年后的今天，面最美丽的湖，湖边还有泉和茂密的树。你的长发拨动了蔓延的迷雾。你的女人的心藏了多少首歌，在爱情中遇到多少的坎坷。听你的，一个女人的心就是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花花草草是你的睫毛，轻烟袅袅在身边围绕，呵呵，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你的依靠。像这首歌的旋律一直在空中飘啊飘啊飘啊飘，我隐约地闻到了你的味道。哎，那河流是你的发丝从我面前划过，没有任何瑕疵。彩虹之下你多么婀娜多姿，如此诱人叫我怎能不相思。彩虹一定是你的嘴唇，在我心里留下一个深深的吻痕。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女人的心代表一首歌，我愿坐在海边听你的歌。一个女人的心不止一首歌，我愿慢慢的等待你的新歌。一个女人的心藏了多少首歌，在爱情中遇到多少的坎坷。女人的心就是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一个女人的心代表一首歌，我愿坐在海边听你的歌。一个女人的心不止一首歌，我愿慢慢的等待你的新歌。一个女人的心藏了多少首歌，在爱情中遇到多少的坎坷。一个女人的心就是一首歌。 39位。 微风轻轻地吹动发梢，我仰起头听云的对话。无数的相逢都会别离，无数的拥抱都是风景。 夕阳四射流漫漫脸庞，花开了花。 叶培最新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这首《只为你聆听》进榜九周，最好位次第三位，本周第39位。 38位。 如果我很幼稚，爱你到心不死，如果我很迷惘，谁能给我翅膀？如果你的浪漫让全世界紧张，我喜悦应该重新上，只字不提多说都惆怅，只要牵着就可以，就可以，我装作遗忘。 京东这首《全世界心酸》进榜五周，本周第38位。2018年第三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刚才听到的第38位朱新东这首《全世界心酸》，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37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位女性的创作人也是好久不见了。2011年，她的 Triple Different 专辑开始往唱跳方面发展。那这首新歌我们听到的依然是舞曲的风格，而且这位小女生也已经长大了，歌名叫做《你想娶我吗》，这就是来自于袁咏琳的新歌，本周第37位。 听说话的女孩递上了一束幸运，说要给你，麦场上的风铃给了蓝天一对开心表情，爱是一本羞涩难懂的日记，在秋天的深渊雨滴，我们牵手走过无数的黎明，成一个金色的精灵，恋人的明天很轻狂，亲爱的你会想娶我想娶我们。

这首甜蜜的2018年开年贺岁单曲，来自于 SNH48 甜蜜盛典，也出现在中国榜2018年第一期新歌推荐当中。这首歌曲三周榜零，本周第32位。这个小时我们共同揭晓的是2018年第三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的第四军团，也就是第40到第31位的歌曲。那么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留给第31位。说到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在我们榜单上有不少他的作品，比如说啦啦许佳莹言不由衷，比如说他自己的无数个我，当然还包括这首歌，这是由张惠妹所演唱的偷故事的人，而这首歌也定为他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 是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重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 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海淀青龙桥地区冰雪嘉年华活动昨天开幕，将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传统冰雪文化普及与青少年冰雪运动竞技两大主题，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三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今天上午在颐和园昆明湖启动，本届高山滑雪将于1月22号在北京渔阳滑雪场举行。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周日街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三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半时段揭晓的第四军团当中，有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袁咏琳，你想娶我吗？这首歌曲排在第37位。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曲来自于光良的9种使用孤独的正确方式专辑当中，这样一首造天气的人，作词是主持人杨洋，作曲光良，入榜3周，本周第30位。 转个弯，有一道不退的彩虹，听着风，想象耳边有你的温柔，人海寂寞，能逃脱也不错，去一个地方，又如时空，一点一点，黑夜变成浅白色，一天一天，时间忘了提醒我，就算这是脑海的排列又如何，都不管了，什么值得不离开，有人和你一起走，庆幸是我陪你一段就足够，那些不一定真正的本事，如果夏天下雪，你会不会再爱上天下雪，你一定会再爱上我。 Number 29位。 放出的街随风解散，来到深爱，看到世界多宽， 潘晨真实面专辑当中这首敢来就敢爱进榜8周，本周第29位。 华为。 我的脸孔左右手冷，婴儿的哭，王者的梦都久了又久。我的脸孔本来远方，你走了后我光不守为我的鸳鸯。一语成谶，伤痕无痕，而静默各位最好懂得 爱宜良无视过我，这是他为网络电影《杀无赦》所演唱的一首片尾曲，由他作词，联合他在歌坛的同学蔡明佑作曲。我们也听到歌曲当中他以渐进递增的情绪呈现出因爱而分裂出的无数个我。那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排在第28位。2018年第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这首歌曲拥有13周的榜龄，当之无愧的恒星歌。但是来自于雷雨春这首写给粉丝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轻轻闭眼，我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 你淡淡的笑脸， 一尘埃不染 不染。 浸透你的香味， 浸透你的香味， 弥漫了整个夜， 弥漫了整个夜。 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 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晚安？ 晚安， 在这颗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你最特别。 今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童话故事再美，不如这雨也珍贵。时光一去不回，我与 轻轻闭眼，随风拂面，你淡淡的笑脸，一尘也不染，青草地的香味弥漫了整个夜，天空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你在我身边， 在我身边， 在我心里面， 在我心里面， 少了你的陪伴， 少了你的陪伴， 那怎么星球上， 这颗星球上， 我和你最特别， 我和你最特别。 Let's be together, for happy ever after. Number 26位。 冷风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

谁叫我们那么爱呀，请不要说我疯狂，请不要说我想象，我很愉快，没留到天亮，请不要说我妄想，不要说爱荒凉，闭着 三位。 如果你不爱我，请远离我，我想你接生病，我看不见你的表情，就算能抱紧我却不爱我，对你动了心，最后身边不成飞的 杨思杰这首《面目全非》进榜五周，本周第23位。 我把紧张让我请我 第22位。 为什么做什么能为下买下买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原来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对象，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像招呼招呼，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感情也是。Yeah。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三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这里要感谢过往一周前往中歌榜新浪官方微博的各位好朋友为你所喜爱的歌曲加油转贴。那么在上个小时揭晓的20位歌曲当中，有3首进榜新歌，我们来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排在第37位袁咏琳《你想娶我吗》，第28位艾怡良《无数个我》，第26位王凯《往事流弹》。那么究竟还有多少首新歌停留在我们前半区呢？我们稍后将会见分晓。依照惯例，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进榜10周，来自于段林希参与作词的《小丑》，本周第20位。 我是一个美 19位。 妹妹爱哦，有所会被爱狗，相信别人自己也被伤害。妹妹爱哦，小心翼翼，别对世界怀疑。就是改变，不如改变自己。Oh baby， 有些桀骜不驯，有些不可思议，有了些正义，不过只是我耀眼而已。有些身不由己，不做损人利己。迈出的步伐，自己坚定，就会很有力。God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d for shit in the neighborhood， God for shit。Let's get it. Oh, I am the sheep. 这是来自于张艺兴这首 Sheep。我们听到了 Trap Hip Hop 的曲风。这首歌曲进榜12周，本周第19位。 Don't play, bro. Don't play.Don't play games. You wanna try me, man? Don't try me, bro. Don't play, hey, bro. Don't play, I don't play, man. Don't try no shit with me. Bow. Oh, I am the sheep. Hey, sing with me. Oh, that China sheep. 18位， 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刻骨心中能少一寸土荒芜，谁愿意跟你独处，谁不贪图幸福。 歌曲，而说到这首歌曲，其实也不叫是新歌了。2018年1月12号，他推出了最新的 EP《Cherish》的歌爱，将他为别人创作的两首歌曲自己拿来重新演绎，当中就包括这首《贪图》。这首《贪图》唱出了对美好幸福的一种渴望，由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新歌进榜排在第18位。2018年第三期中歌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这首歌曲拥有7周的榜龄，它是由进口小哥哥迪玛希所演唱的这首《荆棘王冠》。 越不敢越不安，越深爱越 第十六位。 木蓝色的降落伞在天空里那么孤单，飘向翻涌的人海，望着我被掩埋，那个青色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孤单，蓦然跳下老旧街，忽明忽暗的走远。 周深，蓝色降落伞。这首歌曲来自于他三年磨一剑的专辑《深的深》。那说到这首歌曲是高晓松隐约共同作词，高晓松作曲，而录制这首歌也是周深最费力的一首歌。不过他也感谢这样一段经历，让他仿佛经过了磨练，然后自己拥有了更多的能量，在音乐上，在声音上，在录音上可以更加的游刃有余。 打开窗，穿过走廊，起雨来的心房，风里飘散的头发，门外空荡荡的家，从不开始的冬天，从未晴朗的屋檐，没人教会我想念，烧成灰烬的木棉。我蓝色的降落伞天空里那么孤单，飘向翻涌的人海，望着我被掩埋，那个青色的男孩在岁月里那么孤单，他嘴角的那根烟忽明忽暗的走远。 Number 第十五位。 雪万丈江，论豪气何曾远飞鸟，金瓶世界香，两公参与无声，谈天道何时不幽望，今曾与贫血狼，誓言到杀心门，林间月明堪曾乱蝶掌，寒角金鼓长吟千几卷平冈，烟絮天涯，携手再无思量，烈酒当饮尽， 这首充满英雄豪情的《清平怨》来自于黄绮珊，这是她为电视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所演唱的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是由编剧海燕亲自作词，董颖达作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十五位。2018年第三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来自于

上班日夜冰封的眼泪依旧含血，来自不管难民的心田，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这是林俊杰最新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这首歌曲。不论是此前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还是这首《黑夜问白天》，我们都听到了林俊杰更为灰色调的表达。这首《黑夜问白天》上周新歌进榜第19位，本周上升7个位次来到第12位。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被看作是林俊杰内心被掏空之后的一种自白。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这首歌依然是走内心的一首歌，它是由李健和王俊凯共同带来，韩寒作词，李健作曲，这首《雾中列车》进榜3周，本周第11位。而在广告转身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2018年第3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 Top 10 前10位的歌曲。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稍后见。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7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我是下午5点。

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 第八位，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投射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过去只是整个故事没读完的前一半， 拥抱你心中的孤单， 我们像浩瀚中仓促的一瞬间，却想给你这一刻温暖的陪伴， 这是短暂也是永恒， 我们彼此相遇相知的纪念。 这首拥抱你进榜七周，由青年钢琴演奏家吴牧野携手易烊千玺、王佳、关晓彤共同演绎这样一首公益单曲《拥抱你》，本周第八位。 这一道光线， 迎着阳光就能看见彩虹落进雨天， 笑容眼泪都点缀世界的夜晚，过去只是整个故事没读完的前一半。 2018年第三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第八位，这首拥抱你。第九名是上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第八位的，来自于张靓颖《红蔷薇》。这首歌曲进榜两周，由陈少琪、张靓颖共同作词，崔迪作曲。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七名，进榜六周，小韩作词，林俊杰作曲，《伟大的渺小》。 夜晚星辰高掉闪耀，也许是最后的燃烧，候鸟能自由飞得高，也许是流浪的符号，可是谁又知道你我曾有过煎熬，把客套安慰仅有的骄傲。 刘惜君《嗜睡症》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全新专辑《如我》当中。为了配合这首歌曲，刘惜君也用非常慵懒的嗓音唱出了这首歌的气质。《嗜睡症》进榜八周，唱的还是爱情，本周第六位。为《西游记》女儿国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女儿国》，当中嫁接了八六版《西游记》的插曲《女儿国》。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第五位。而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这首歌曲也嫁接到了1986年的一部电影，叫做《最爱》，这是由张艾嘉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这首歌叫做《永恒的印记》，歌曲的一开头呢是张艾嘉的独白，而据张信哲自己介绍，其实这段独白呢是在录制完整首歌曲之后，他们让张艾嘉来说一说对歌曲的理解，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不可能有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有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忘年乐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也许就到这里，汹涌澎湃。 三位， 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周笔畅《风》进榜十一周，最好卫斯冠军头衔本周第三位。这首歌曲来自于他的专辑《Not Typical》，由香港填词人周耀辉完成作词部分。 二位， 大风吹着总不狂，天地混沌不明真相，沉默着火不屑开枪，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大 李宇春一趟，这首歌曲进榜六周，首周进榜是黑马歌，接着呢是四周蝉联冠军曲目，那到了第六周还停留在我们的亚军位置。李宇春这张流行专辑当中的歌曲在中国榜上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本周的冠军宝座是属于这一首歌，进榜六周，由李健作词作曲，这也是电影《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的回归主题曲。我们依然听到李健那种不温不火不急不徐的状态，我们就来听这首《城市之光》。上周的亚军位置本周继续上升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在这里也要恭喜李健，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这座城市中央，在那最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它阻挡着黑暗降临，慌张，当人们惊